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零下的 4.7 度，比昨天低了 1.8 度。今天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入夜之后风力会有所减弱，晴空微风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13度左右，可能会再创京东的气温新低。天气呢会十分寒冷，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务必要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明天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会有缓慢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下4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多，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三元桥接报有事故发生，东北三环外环三元桥接报有事故发生，东北四环望京桥内环方向也是有事故，影响了后车通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解除尿频尴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尿频尿急是不少朋友难以说出口的尴尬事儿，尤其老年人经常频繁的起夜，甚至不敢出门，有苦难言。究竟每天小便几次最正常？小便多是肾虚的表现吗？多喝水多排尿就等于排毒吗？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跟您说说解除尿频的尴尬。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您好，庄主任。 哎，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呢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解除尿频的烦恼，这件事儿是不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啊？ 老年人是一个高发人群。 一般他们来了之后都会怎么样跟您来诉诉这生活中的这个苦？ 这个其实门诊也很常见，这样的有主诉的患者。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直接分可以分成两类，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 哦，按性别先区分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按性别区分呢？ 因为他们的高发的这个疾病谱不一样。 来简单解释一下。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是老年男性的话，其实大家也有这个概念。一般老年男性的话到了五六十岁以上，然后主诉的话夜尿增多，尿频，憋不住尿，或者尿等待。那咱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病，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增生 啊，这个其实困扰很多老年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啊，都增生了，然后做手术了，后面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也是困扰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疾病。如果老年女性就不一样了，没有前列腺 啊，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嗯， 但是呢，他们同样会出现尿频的问题啊，甚至比老年男性可能更严重一些。那么这些有可能跟他们的泌尿系感染或者是盆底松弛这些都有关系。 哦，也就是说在临床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尿频尿急这类症状的时候、嗯、通常我们是按性别来区分的。 只是 男性可能更多的是前列腺方面有问题。 是这样的。 而女性的话可能泌尿系的感染这个。 几率更大一些。 这个几率就更大一点。 是这样的。 所以呢、嗯这个是在临床上我们区分的一个指征哈， 对对对对，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嗯、 无论是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一点的人、 哎、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您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 嗯、 和平时相比它有异常情况、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提醒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诊， 对， 因为您的情况要经过医生的一系列的诊断、 嗯、 治疗才能够明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一定要对症来进行治疗，那个时候可能就不简单的是刚才我们说、 嗯、 只按性别一区分就可以分得清的了， 对对对，不光要对症可能还要对因。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解除尿频烦恼到底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庄主任互动和交流，大家关于其他呀和肾脏有关的想要咨询的疾病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现在我们就把热线电话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关注，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就可以发送您的提问了。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咨询问题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庄震主任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一到寒冷冬天，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儿。专家提醒说啊，早上醒来不要着急起床，伸展肢体再慢慢起身。这是因为人在醒来后如果立即起身，全身血流相对较慢，可能会导致大脑突然缺血缺氧而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中老年人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呢，在床上先不要着急马上起身，而是要先伸展一下肢体，让心跳慢慢加速，然后慢慢起身。建议在床上可以先反复的握拳，踮踮脚尖，通过刺激四肢末梢来促进血液循环。但是呢，也不主张赖床或者是睡回笼觉，因为早上的时候人体阳气开始生发，该起不起会影响人体阳气的运行，所谓久卧耗气。如果已经醒了，就不要老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赖床会导致尿液在体内长时间滞留，尿液当中的有毒物质就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长时间的赖床呢，还会减缓人体血液循环，导致营养在体内不能很好传送，于是肌肉和关节当中代谢产生的物质也就不能被及时的排出体外了。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至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你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从1月22号至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 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是从1月22号到1月28号，每天晚上7点半到9点，第二天早上7点半到9点重播，欢迎各位收听并参与节目的互动。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来到节目，和您说说解除尿频烦恼的有关内容。说到这个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啊，其实它可能和我们身体的健康关系真的是最为密切的。非常感谢庄主任又来节目做客了，因为上周那期节目啊，效果就特别的好。当时我们是跟大家科普了尿液颜色的秘密。 对， 什么茶色的呀， 对， 这个血色呀， 红色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当时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听友发来的问题呢也没有及时的全部回复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庄主任，我们要看懂这个尿液的秘密哈，同时也要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肾脏有一些足够的认识。网友丁仪他咨询说，感觉自己呢是有点尿频，喝点水就往厕所跑，而且尿量呢还不少，他想问问说这种情况正常吗？是不是肾虚了呢？咱们先来说说吧，正常情况下哈，我们人一天应该小便几次合适啊？ 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系 啊，但大多数笼统上讲的话，咱们说白天大概4到6次左右吧，4到6次，然后上午一次，下午两次啊，晚上可能在睡觉之前肯定有一次啊，中间的话，如果喝水多的人呢，确实会尿量会多一些，也频繁一些，那喝水少的人自然就少啊，有时候跟工作性质也有关系，那有的工作比如说老师，一站讲台站好几节课啊，讲的比较多，然后这样的话，一个是他站台时间不能够让他去这个上厕所啊，不方便，另外一个呢，他没有及时的喝水，他喝水量也少，还有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多这个水都已经从这个口腔里就出去了啊，挥发出去了，这样也是一个，就像我们出门诊，出一上午门诊的话，一上午我也不去厕所，一上午就因为没喝水， 因为一没喝水，二在我们不停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职业都很像， 对， 就会耗掉很多这个体内的这个水分， 没错， 就包括夏天，如果我们出大量的汗， 也是一样的， 也就不容易去上厕所， 是这样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说的只能是一个正常情况下， 对。 在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正常饮水、正常说话以及没有那么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哈，可能4到6次， 4到6次是比较合适的， 是比较合适的， 自己也感觉会比较的轻松一点啊，不会老觉得老去。有的人如果说1小时去一次，那么这就应该说是有点尿频了啊。特别是有的人他这个，爱喝一些浓茶呀，或者是咖啡啊，或者是加糖的一些饮料，那么这个呢，有可能会提高这个渗透压啊，血的渗透压、尿的渗透压有可能增加之后，他也会尿频。 这个 情况 简单来理解哈，就是比如说喝咖啡、浓茶或者是含糖这类饮料，它比喝白水的人更容易，就是更利尿。 对 啊，然后所以我们也经常就是大家在同事之间相互科普哈，说你看你这咖啡喝的多，你得多补水呀，要不然你看皮肤就会缺水，就不会好。 但肾功能是正常的，一般就是说能够通过排尿把体内多余的水排出去啊，但是这个无疑也是增加了肾脏的负担。 对， 但是确实是。肾脏也是通过排毒、排尿来排毒素的。你没有这个，一般来说1000毫升的尿还是要保证的， 就是一天吗？ 24小时的，对，24小时，110。 就是一天，如果我们上厕所4到6次， 对， 这个小便的次数， 对， 然后呢，排尿的总量大概是1000毫升左右， 对，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对， 那相当于2小瓶矿泉水呢？ 对。不少啊，但感觉好像挺多似的。但其实咱们因为每个人 不会拿东西， 体检的时候谁也不去测， 去测量。 有时候都是住院之后啊，我一天有这么多尿，然后他们才住院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没有关注就是了。 对，所以呢，一方面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关注那件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刚才庄主任他透露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喝浓茶的习惯， 对， 喝咖啡或者是不愿意喝水，光喝含糖饮料的习惯， 对， 那你的那个尿的次数频繁一点。它可能就是正常的了， 对，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属于那种1个小时就得上一次厕所，那这种情况得注意吧？ 没错啊，特别是就是说，有的人是次数很多， 但是其实效果并不好， 什么意思？ 每次尿的不多啊、就一点儿，这憋不住就要尿，那么这个就属于尿频了啊，那属于尿频了。 尿频不仅是频繁去厕所的意思， 对对对， 还有就是你有尿意，但是未必尿出来的尿量很 多，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算尿频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给尿频下的一个定义吗？ 没有一个说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但是它一般都只是综合征。比如说，我们说糖尿病，糖尿病的一个首发表现就是三多一少，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 对 啊，然后自己的体重在降低，这是减少的一个部分。那么为什么他会多尿啊？多尿的问题主要因为他是多饮多食，血糖增高之后，甚至尿里有尿糖的情况，或者他肾功能出现受损之后，尿浓缩稀释功能受损，他的尿量就是多，那么他这是多饮多食多尿，这是三多的表现，它也是尿频的一种。但也有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的没有那么多的尿啊，它只是尿的这个次数特别多，实际每次尿量并不特别多，它有尿路刺激症状，像尿频、尿急、尿痛同时发生，有人腰疼发热，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更属于我们平常指的尿频的一个表现。 尿频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对， 就是光频次高还不一定， 对， 同时还要看尿量的多与少。 对，是这样的。 当然了，过多和过少也都可能不太正常。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太多了，尿量很多，那有可能是不是糖尿病啊？啊， 对， 这个少了，那是不是泌尿系统感染了呢？ 是这样的。 所以就得留神了。 没错。 哎，刚才那个朋友他还问到了，说像他这种哈，就是这个次数有点多，总是有很多人把这个和自己是不是肾虚。把尿频跟肾虚往一起挂钩，它俩之间有关系吗？ 这个肾虚的概念比较大，肾虚概念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肾虚其实是中医的一个概念。中医概念呢，它这个 中医的概念， 中医概念 肾 虚 的 话分很多种，肾阳虚啊，肾阴虚啊，啊，肾很多很多种。那么咱们广大网友啊，或者说听众指的是肾虚呢，啊，好像我腰疼，什么这个尿频啊，尿无力，他们都算肾虚。这个呢，不一定是说真正的肾功能不好啊，其实更多的讲的中医的这个肾的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或者亚健康状态啊，还不能说就一定是肾虚了这种情况。 那具体我们临床上一般这个尿频，它主要跟它能够对得上的这种原因都会有哪几种？ 大体刚才咱们说了两种， 对 啊，一种是比较真实糖尿病啊，一种这个咱们说了 尿路感染， 还有一些呢，比如像尿频，比如常见的像尿崩症啊，尿崩症。 什么叫尿崩症？ 尿崩症就是这真是憋不住尿，它的每天的尿量能够达到2500毫升以上啊，甚至说5000毫升啊，就他每天没事干，天天就拎个桶喝水啊，拎个水壶喝水，拎个桶尿尿，就这种情况 就是不停的喝，不停的尿 啊。对，他这个 那他不喝不成 啊，不喝他渴，他真是脱水，他的尿是控制不住的啊。 这还有一种叫尿崩症， 这是真正的说是比较 一 个严重的疾病， 是一种病 啊，疾病 这是第三种了。 对，其他的呢，比如尿频的，有的人是这种膀胱有一些刺激症状，膀胱有刺激症状，我们叫膀胱多动症。这个听起来挺好玩的一个名字，就跟那个小孩说多动是吧？ 对，我们听过有孩子的多动症。这 个 膀胱也很顽皮。 膀胱啊，它比较顽皮，它顽皮是什么？它受了一些刺激啊，比如说以前有过感染，或者以前有过一些操作啊，操作之后呢，它的膀胱的括约肌它受到这个激惹之后，特别容易出现一个收缩。那膀胱一收缩的话，自然就想尿尿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他憋不住尿，他残余的这个尿就留不住，他老想排出来，那么他也会造成一个尿频的症状。 所以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类的尿频呢，是我以前理解的那个尿频的原因。 对， 当时一说到尿频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说这个肾脏内科的医生来说，我当时想的是这应该是膀胱的问题呀。 对对对，就是我们肾脏内科呢，就整个泌尿系统的，只要是内科干预的，一般还能够顾及。如果需要外科的，比方真的是说要做手术的，那么可能需要泌尿外科来干预，这种情况。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归纳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我们可以带上个引号的这个尿频，可以不用太在意，但是哪些症状的尿频我们就是要引起注意去看医生了。我先自己说一个不用太在意的吧，比如说这两天就是喝水喝的特别多， 对对对， 然后呢尤其是喝咖啡， 对， 喝的比较多哈，然后呢 尿的这个次数可能比平时多了两三次，这种呢不用太在意， 对，不用太 care， 对对对， 嗯、对、嗯。但是哪些情况咱必须得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多数的话，咱们说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的，比如像真是泌尿系感染了这个。尿频同时伴有尿急、尿痛、发热、腰痛啊，这是要小事儿的、 嗯。 然后如果伴有血尿，咱们上礼拜说的这种情况， 看尿液颜色， 对，尿颜色也是肯定有问题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尿量太多了啊，那么你还是来医院来查一下比较踏实， 排除一下是不是那个尿崩症。 尿崩症啊，或者其实临床上更常见的，像我们在病房，今天上午去病房看病人的时候，也是发现有一个病人，他说他肾功能不好。我说你那个你怎么知道你的肾功能不好？他说我的夜里的起夜的次数比原来要多了，最近一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会夜尿增多？他的尿的频数是增加了的啊。我们说呢，它是一个高血压的肾损害，高血压肾损害直接造成的，先是一个尿的浓缩稀释功能、肾小管的损害为主。那么它的第一个表现，并不像咱们平常想象中，哎呀，我是不是会吃不下饭呢、啊？恶心吐啊，这个消化、这消化道症状，就是因为尿毒症引起的。其实不是，其实高血压肾病引起的最早的症状，相反是夜尿增多啊， 尿 频。因为怎么理解呢？白天我们的肾脏是应该24小时工作，白天它干活，夜里身体休息了，各个器官休息了，肾脏其实没有完全休息。但是它的代谢的频率应该也是下调的， 对 啊。但是呢，如果有了高血压肾损害的患者呢，他的这个肾脏夜里不能得到休息， 还工作， 反而继续工作。那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夜里就会尿就增加这种情况啊。但是他必须把这些工作完成，哎、所以这个肾脏也很辛苦。 所以您看看 夜里多了、 那个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 对，他自己是个医生 、哦，难怪了 啊！对对对。 所以其实刚才这也是普及了一点哈、就是平时我们说为什么要有效的控制高血压？高血压它真的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是这样 发生概率会高，然后有的时候会让你头疼甚至恶心那么简单。 嗯， 因为它会攻击我们的很多靶器官。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其中的一个靶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 对，心脑肾。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晚间夜间的夜尿增多， 对， 频次增加了， 没错，是这样的。 假如说平时很多人晚上这个睡前我们会上一次厕所尿一下，然后呢就是早上了， 差不多 最多就是有一些女性哈，就是在孕期的时候、随着这个压力增大她中间可能起夜一次，那老年人了，有的时候中间起夜一次到两次， 有 但如果是这个糖尿病肾病了，它这个中间会是怎么样的？跟以前的一个频次的差别？ 确实是会有感觉很明显的不一样。糖尿病肾病的话，我们说糖尿病肾病一般早期的话是微量蛋白尿，到中期的话就大量蛋白尿，这种蛋白尿是不可控制的，它很难能控制住，所以它尿里的有形成分就会大量增加。同时呢，如果它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尿糖也会增加。泌尿系感染的几率也增加，所以他真的尿频他是跟平常那种起夜是不一样的， 全 可能夜里起了有3-4次啊，甚至影响到他的休息，这都是很常见的。 好嘞，明白。就是说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您晚上 高危人群 起夜的这个次数自个儿也应该留点神， 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夜尿频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预示着您的血压、血糖控制的 不好， 已经伤害到你的肾脏了。好，健康加油站，关于这个解除尿频烦恼，到底我们都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庄镇庄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和嘉宾实时互动。收看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 听众李叔叔他咨询说，晚上起夜几次算尿频呢？72岁，晚上起夜3-4回，这个觉也睡不踏实了，也没有喝很多的水，他这个算尿频吗？ 3-4次其实还是多了， 还是多了 啊。那么这个72岁是吧？72岁的话，这个年龄，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一样，老年男性的话，首先还是考虑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啊。这个症状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3-4次，我们说光次数还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它关键它影响他的睡觉了，影响他的睡眠质量了。这种情况呢，如果是那种 尿量并不是特别多的那种情况，一般他觉得就是还能够坚持，他就不会来起夜。但是他又是已经是憋不住了，那说明还是确实实质有些问题啊，三四还是应该查一下。 而且呢，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白天可能是同样的一个尿量的时候， 嗯， 当时你正在做着一些事情， 嗯， 那个完全可以 没有太在意， 对，没有太在意，还可以忍受的。但是，一旦这件事是发生在夜晚，该睡觉的时候， 是， 明明你已经很困了，我想， 嗯， 不行，我再稍微忍一忍，我可以不去的。但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哎，其实大部分人我们说的这个夜频啊，必须起夜不可，很多人就出现在这儿了哈。 嗯嗯， 那你像三四次这种已经明显影响正常睡眠，这就算尿频。 对， 他如果这个要是看一下的话，像您说查前列腺， 嗯， 应该去挂哪个科？ 都可以，嗯，可以。如果是泌尿外科或者是肾内科都可以， 都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些客观的一个检查， 嗯， 当然是很其实很普遍的一个叫尿常规，一个 B 超，这个都也没有太多的。一点损伤都没有， 没有损害的那种， 啊，这个没有任何损害， 不会破皮儿， 也没有抽血，对，都不做这些检查。 啊， 那么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一些检查。为什么呢？一定要做这些检查，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这个很常见的，他有一些精神的紧张的因素啊，他觉得，哎呦，我夜里，因为他觉得这个，如果夜里要是出现了一些尿床的情况啊，淋漓不尽，那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宁肯的说，哎呦，我起来吧，我去尿一下，心里就踏实了，有这种情况， 嗯， 啊，那么所以这个一定要除外一下器质性病变，如果没有的话，他心里也会踏实一些。 就有的时候是心理因素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哈， 也是很大的。 对对对， 不管是疾病导致的， 嗯， 精神因素或者是心理因素这种紧张导致的， 嗯， 其实我们都觉得，如果老年人出现了夜尿频繁， 嗯， 影响您休息和睡觉的这件事的时候， 嗯， 都一定要去医院。因为前两天骨科大夫来做节目就说了， 啊， 骨科的这种到了老年跌倒摔伤， 太多了， 相当多是发生在家里的，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还有就是晚上有摸着黑的， 有 点一个小灯的就去厕所，厕所再远一点，这几步没走好就跌倒了，然后就骨折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说哈，起夜频繁这件事儿真得当个事儿来看。 嗯，是的，嗯， 很多人可能也想说，如果我这不是大毛病，或者也没有非给它上升到生病的那种程度， 是， 但是就是频繁起夜， 嗯， 有没有点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的呢？有这种招吗？ 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就是真正的确实找到一些原因啊， 嗯， 如果确实前列腺增生的话，可以药物干预啊，中药西药都可以用啊，这个到正规的医院来做检查，包括你看前列腺， 嗯， 不光是看整个的大小，还要看前列腺的一个内腺，咱们说那个苹果那核的那个大小， 哦， 因为这个苹果核很有意思，它不往外长，它往里头长，但里头可是尿道。尿道，那么这个对，所以就说咱们不光要关注它整个的大小，还要关注内腺的大小。另外一个呢，查一下 PSA，PSA 呢是一个前列腺特异抗原， 嗯， 这个呢跟不光是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一些肿瘤啊也是有一些特异性的，能够早期发现。如果确实是有器质性病变，那么我们对因治疗，对前列腺治疗，对泌尿系感染进行干预治疗，它的症状会缓解。那么也有一些对症的一些药物干预啊，包括中药，包括西药。那么这些药物能够减少这种过度的一个刺激啊，这样可能会 效果更好， 频率会少一些啊，这也是好的。 好，下面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段和大家继续一起来关注解除尿频的烦恼。 嗯，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恐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天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解除尿频烦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关于肾脏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借此机会随时来和庄震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凭着各自坚持与 上半段哈，关于这个尿频，我们大概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内容，包括排除掉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儿这个水喝太多了，浓茶咖啡之类的喝了太多了等等之外哈，正常我们每个人每天排尿的次数4到6次， 白天， 对，白天这都是比较正常的，晚上睡前上次厕所所那个一晚上不起夜，或者是中间起可能1到2次，这都是可以接受。 对对对。 但如果起个3、4、5、6次哈，或者是每一个小时都要上一次厕所，那这种您就要留神了，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男性、女性啊，各种特色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尿路感染，有的可能是前列腺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到医院明确病因。 对， 刚才我们说了，有的可以药物治疗， 没错， 效果也很好。 对， 还有一些实在不行咱上手术治疗。 对， 手术的那种一听让人觉得怪恐怖的。会很难吗？或者说创伤很大吗？ 现在他们这个泌尿外科的手术技术也是提高了 啊， 都是微创的手术， 都微创了。 啊、对，就跟削苹果似的，他们说 用这种来举例子， 对， 可不可以一边吃着苹果把手术做了？ 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相当于是里头他们有机器人的手术，甚至啊，就能够损伤更小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个能更好的缓解他这些症状，同时也不能造成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啊， 就是很多人是怕。治了不仅尿频问题没解决， 对对对， 还尿失禁了，毁了。 对，因为你这个相当于是把它的解剖结构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是缓解它的一些比如说尿频呢、啊、或者说是憋尿啊，有这种尿等待这些症状、排尿困难这些症状是缓解了。但是相反的，会不会造成它那个门户开得太大了，一下造成一个尿失禁的情况、憋不住尿了，这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这个手术也是很掌握技巧啊、 嗯。 这个倒是泌尿外科的，这个我没有上过台，但是他们这个做现在还是很成熟这个手术啊。 对，总之现在的手术更多的是微创的， 对微创 这样，我们的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让大家这个术后的效果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没错， 这个是基础的标准了。其实尿频有的时候呢，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尤其很多老年人经常会遇到这个尿频这种事情、有苦难言怎么办？在正规的节目里我们都会告诉您抓紧时间去医院，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们选择一忍再忍，一等再等，然后呢就是少出门呗，少喝水呗， 对， 然后呢就觉得不行啊，我可能是老了，就感觉有点禁不住了，那怎么办？我憋着点，我让他继续得到一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很多老年人的想法。他的这种少出门、少喝水、憋着，这些行为，您觉得合适吗？ 有的时候其实很被动啊，咱们有的这个患者。这些病人很痛苦，但是他就是又不想添麻烦，一个是他不想给自己添麻烦啊，去医院看病他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他不愿意给家里人添麻烦，他宁肯自己说我自己忍着，或者家、我少喝点水、我憋着啊，我看看怎么行不行啊，有时候呢反而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啊，因为早期的话你要是能够把它治疗的话，就拿憋尿来一说，这个有的人他就是一憋尿之后他这个膀胱里头这些脏东西它排不出去， 对、 很简单讲，对， 对啊， 排不出去就慢慢攒着， 毒素就攒到膀胱里面了嘛， 对， 所以有可能让膀胱生病， 对，是这样的啊，膀胱炎都有啊，特别是 老人，所以憋尿不合适， 为了照顾儿女反而把自己给耽误了， 伤了， 对， 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哈， 对， 包括少喝水其实也不行， 啊、 我们说，提议大家说你得多喝点水啊、老年人你得多喝点水啊，把体内毒素排出去， 对， 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多喝是不是也有一个量的控制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明确的就是说确实多喝水的只有几个病啊、第一个病就是确实是比如说我们说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或者说有结石有痛风的这些患者， 我们让他多喝水，是让他多排尿，能够把这个尿酸通过这个溶解在尿里能够排出去，这是我们让他多喝水。其他的有些疾病我们并不主张他多喝水，甚至我们一般要限制水。那么老年人呢，就是为了这个少这个增加肾的这个滤过，增加肾的这个排毒，然后多喝水，这个呢其中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说肾脏的每天的血流量，经过肾脏的血流量，从心脏打出去这个血到周身去，肾脏是一个耗血很多的器官。 哦， 每天经过肾小球滤过的血有多少升，你知道吗？ 不会是几个循环吧？ 不止几个循环，因为每一个心动周期它都会有血要大量打过去，大概经过肾小球滤过的，就是说咱们说的原始的尿啊，原始尿有180升。 180升， 而真正说尿出来的尿只有1.8升。 哦，1%的出来了， 1%才出来，剩下的都去哪儿了呢？剩下的都经过肾小球滤过之后被肾小管重新收回去了。所以肾脏是觉得很浪费、很耗能的一个器官，它跟那儿天天的跟那儿滤过，滤过完之后再重新收，滤过了再重新收，99%都重新收，是一个很费事儿的一个工作。 哦、 那么你要是再增加那么多的工作量啊，它确实是有点辛苦。 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提倡大家喝水的这个量你得合适， 适量，对对对。 太多的这个量，你相当于给肾脏增了过多的负担。 对， 因为它每天99%就这个工作一直100%的在做着。 对，没错。 但其实发挥功能的或者做这种作用效果的就那1%， 我们最后就把那1%排出来，然后让这些毒素比如说尿素氮 排出来， 从尿排出来就可以了，就够了。所以每天呢，如果要是有400毫升以上的尿，我们认为理论上啊就够了。当然400毫升确实有点少，我刚才说了1000毫升比较合适一些，有1000毫升尿能够把这个毒素就基本上 彻底排 的比较干净一些。另外一个，这个尿液对这个整个纤毛啊，就是整个这个输尿管、膀胱啊这些尿道的冲刷也是很重要的。 对， 没有这个冲刷，那么这个就像一个游泳池似的，你老跟着堆积废物，最后这个池子是很脏的， 就脏了。 对，所以呢，适量是很重要的，不能喝太多，给它增加太多负担，也不能喝太少，这样就没有这个冲刷的功能，也不行， 也不行。 啊、 哎呀，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各位听友的提问哈、 啊， 问题好多。我们来看一下俊如，他说建议老年人夜尿频多，不要再去厕所，可以床边准备这个小便盆等，来减少这个受损害的机会。 哎、啊，对，这个是这个可能是个挺有经验的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家里一直照顾老人的，挺有观点的啊。 就 说 像刚才咱们说， 哎，对，很多人确实 跌倒啊， 而且那个刚才您那个片花里也说了。他夜里的时候他一直平躺状态，突然一起来的时候，有的人不是脚绊着了，就是头晕一下，脑缺血， 对 啊，这很危险的， 就是体位变化， 对对对， 他那个血压就上不来了，低血压了。 对，所以确实在旁边就是备一个尿壶啊或者什么的，也不影响别人，也不出来。 而且现在哈，过去我们说什么痰盂啊、尿盆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器材商店卖的，然后呢真的就是又方便，而且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尴尬的 对 一些这个设备设施 啊、关键还是减少这个夜尿的太多的这个。 对 啊， 再来看看二毛，他说嘉宾主持人好，我是听说喝水多好，每天都逼着自己呢多喝几大杯水，所以上午和下午呢都多喝几大杯，上午能达到3-4次排尿，下午呢也能去上3-4趟厕所，这样时间长了是不是对肾脏有负担呀？我的身体现在是没什么问题，血糖也不高，谢谢。 这个就是平常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些人他们要多喝水，比如说8杯水，2000毫升，这个量是很大的。但其实就是我们对一般的正常的人，我们说你限制水和盐的摄入啊，可能更有利于你将来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更有利于这个肾脏的健康。 对 啊，不用喝太多。我们一般在临床中说的话，他们好多人就问我到底一天喝多少水。 对，你给我限个量吧。 对，你说吧， 你 说多少。然后我告诉他1500到2500。最多了，2500不要再多了。他说2500好多呢，我那个瓶给喝5瓶。我说我只是2500，不光是喝的水，你能看见的水， 对， 还有一些食物， 对， 你吃的水果、 啊、 蔬菜，啊，粥呢更是水了。 对、 啊、我跟他说的是，你吃个馒头，我问你是不是水蒸出来的？ 里面也有水， 对，是。所以这些量加起来就不要太多啊。其实关键的问题还是咱们上礼拜说的事儿，盐。 看颜色， 盐的摄入， 对，还有 盐的摄入 ， 不要吃太多。 其实盐的摄入这个管控好了，对于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啊，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像咱们这位二毛网友说的话，没关系，他喝的多，他正常的排尿，肾功能也正常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对， 也没关系。 但是就是现在今天听了我们这个庄主任的建议之外之后呢，稍微可以给他减点量。 对， 要不然就感觉给肾脏的负担稍微有点重， 有点累， 尤其其实就是跟胃肠的一些疾病的朋友也会提醒大家，睡觉之前三四个小时我们就不要进食一样， 不要太多。 如果对于一些人来说，您一查了也都正常，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起夜一到两次对您是个负担的话，我们争取在睡觉之前几小时就少喝水， 对对对， 或者是不太喝水。 对对对， 好，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朱女士打来电话，她是女性，68岁了，两年前腰椎间盘突出，做核磁检查查出右肾囊肿，现在小便有的时候他会感觉腰疼，他想问问大夫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疗，看什么科合适呢？ 如果是核磁发现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他并不是主观的感受到有不适，腰部不适才去查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核磁是我们扫腰椎的时候会捎带的把旁边的器官一块扫到了，所以会发现肾囊肿。肾囊肿其实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啊，这个疾病很常见，一般我们认为40-50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没有每个人去查核磁就是了啊。一般我们 B 超能发现0.5厘米以上的囊肿啊，而且还是 B 超大夫比较认真的给你看。如果就是体检那种一扫的话，可能0.5就过去就过去了啊。1厘米以上的 B 超肯定能发现了。那么这种囊肿呢，大多数里头就是一包囊液是良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病人来讲，第一不会有症状，第二不会造成说我恶变。啊，第三不会说造成我的肾功能不好，第四不会造成贫血啊，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说我这个腰疼，其实呢，就是我们因为经常做一些操作，包括肾穿刺活检，我们也经常做。我们经常跟病人就说啊，这个肾啊，其实上面没有感觉细胞，所以他腰疼啊，大多数不是肾的问题，大多数是结石啊别的问题啊，它只有那个背膜，它才有一些张力性的一些化学的感受器啊，没有像咱们皮肤啊那么敏感。 我要是拄着我的腰，然后说大夫，我感觉我这肾这疼， 腰椎间盘， 但其实不是肾在疼，对吗？ 好多还是就是。肾以外的器官，只不过在表现在腰的位置啊，就腰位置。那咱们就说，确实有一些疾病能够早期发现，特别是结石啊什么的。囊肿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要干预要处理？一般我们临床上经验就是，如果囊肿的直径超过了6厘米以上， 六厘米 很大了，六厘米大概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那么大了 啊，那个鸡蛋那么大的话，我们需要处理。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囊肿有压迫肾脏的器官，或者是确实有一些症状，或囊内出血、囊内感染的时候，应该干预。如果要是一个良性，比如说一个硬币大小啊乒乓球大小啊，都可以继续观察。这种观察的密度呢，以它的大小和多少来进行鉴别。如果要是没有太明显变化，一年查一次 B 超就很好了啊，因为查核磁的话，可能更多人都发现了啊，我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啊，对。 所以像他就是感觉自己说小便的时候腰疼，其实 不一定是囊肿引起的， 囊肿引起的 啊。 那给他个建议吧，比如多长时间咱们通过 B 超监测一下。 如果他确实觉得腰疼，确实有一些难受不舒服的话，把肾功能和尿常规查了，如果也没有问题的话，还是一年查一次 B 超啊，看看肾的这个囊肿的大小和多少有没有变化。 好，宁涵提问，想问问庄医生，怎么预防糖尿病的肾损害，就是糖尿病肾病吧？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延缓糖尿病的早期肾损害？如果尿微蛋白白蛋白升高了一点，怎样控制早期这个肾损伤的进展？有什么药或者是其他方法没有？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啊，因为其实就现在的话，糖尿病其实是我们最终造成，像我们透析室的话，有一半的病人都是糖尿病肾病啊，而这些病人呢，在早年说10年之前，可能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早期控制。确实，糖尿病肾病是一个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一个疾病， 可以像提前有预防吗？ 可以，不叫可以预防，就是对于糖尿病肾脏来讲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个治疗应该是治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话，血糖控制不住，后面的并发症无从谈起啊，眼底的病变会进展，肾脏也会进去进展啊。它的分期的话，从微量蛋白尿到大量蛋白尿，一般是5年一个周期。 但是有的人会进展特别快，这一个阶段就很快就跨过去了啊，这个蛋白尿就特别多。我们针对蛋白尿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干预啊，包括一些 ARB 类的降压药。我开的时候就会跟病人说，哎，你看这个说明书它写的是一个降压药啊，但实际上呢，它除了能够降低血压以外，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药物能够减少尿蛋白的滤过。 哦， 尿蛋白滤过减少之后，对肾脏、对糖尿病肾病的预后是有明显的改善的。啊，这也是国际的指南的一个要求。 就是，那个药用上了之后，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尿里边蛋白的这个有过去的，还有被滤走的， 对对对， 它是能够有效起到这个屏障作用是吗？ 它会减少蛋白的漏出。啊，我们说如果要是用药到四周到八周的左右的时候啊，一般的啊，咱们说这个大的一个数据的回顾来看的话，能够减少蛋白大概一半啊，如果50%下来的话，本来它就是一个微量蛋白尿的话，甚至能够到正常啊。 就是说其实微量蛋白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药，然后呢有效的让它这个滤过的蛋白可以减少。 对对对对对，啊，这样肾脏损伤就像一个车轮一样，咱们我们从来不说，我说我能把这个肾功能不好拉回来，这个是神仙能办的事儿，咱们可能办不到，但是我能让它这个车轮进展的减缓这个情况 、哎，那如果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提醒，如果患上了糖尿病的 一些朋友，一定要关注，对，一定要关注。 一方面血糖控制稳定控制好，这是第一位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得定期的去监测一下你的肾功能， 对，现在已经很多人关注到这一点了， 嗯， 包括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心内科医生都非常关注这一点， 是不是大家也是联合基本上有一些治疗， 这个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疾病啊，大家其实都现在都在关注啊，而且现在这个发病率太高了啊，28%将近啊，这个发病率太高了，糖尿病。 所以必须得要多学科的一起来针对它哈，包括心内科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肾内科的大夫， 神经科的， 对，都需要一起来。我以前看到他们别的人有说患上糖尿病之后，然后补什么六味地黄丸，说这个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这可能吗？ 是这样，就是六味地黄丸呢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咱们的中药啊，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经方，很好的一个药，但是确实是中药的话，应该用药的要讲究辩证， 嗯 啊，不能说随便用。六味地黄丸有它的一些用药的一个指征， 适应症的一个指征， 比如说它是阴虚的还是肾阳虚的，然后它再去补，六味地黄丸它有补的成分在里头，啊，那么如果你不是这个疾病啊，因为每个人就算它是水肿，它也不一定都是肾阴虚， 对，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让中医的医生给他进行辨证施治， 嗯， 啊，这个因为我不是中医的， 对，然后才能看可能他 对 于您这个什么肾啊， 对对对， 到底有没有帮助，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对对对。 再来看一下小叮当，他说大夫您好，两周前周六出现了这个叫什么肉眼的 血 尿，化验报告，红白细胞 满 视野啊，潜血、白细胞、蛋白质都是3+， 明白？ 然后尿蛋白、白蛋白 对 7300， 相当多，对对对， 这是每升啊，克。 嗯嗯， 大夫说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吃2周抗生素消炎药。 嗯， 今天呢又复查了，这个尿全都正常了。 嗯， 他想知道平时需要怎么来防备一下，别再复发呢？ 从这个网友的提问看，这个小叮当的网名也觉得年轻女性。 这都能看出来 我们经常看名字来猜他病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问的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表现啊，肉眼血尿，另外一个红白细胞满视野，是个典型的泌尿系感染的一个表现啊。另外一个定位呢，可能定位在膀胱啊，出血性膀胱炎，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么用抗生素治疗肯定有效啊，女性多见啊，年轻女性多见。那么这种情况呢，要想预防复发的话，第一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别累着累着，生活上呢也要注意，别吃太多刺激辛辣的食物。 嗯， 然后另外一个别憋尿，就跟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一样的，你憋尿的话，它这个细菌排不出来啊，自身修复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抗生素用药呢是可以用1周、2周也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呢，让它把这个彻底的细菌没有了之后再停药啊。为了防止复发呢，以后还是应该是尽量的多喝水，然后呢勤洗勤换。啊，下面 勤洗勤换，注意个人卫生。 对对，因为大多数的女性的泌尿系感染还是局部的这种细菌逆行感染造成的。 所以说一是注意卫生，二就是我们在这个消炎药，其实一旦用上了之后，也别盲目停， 一定要用到这个细菌没有了， 对，彻底给它消灭掉，要不然以后一旦复发，我们说还容易产生耐药性。 对 对，在治疗 麻烦，我们就跟说跟那个死灰复燃似的，一定给它压灭了。 好，再来看看王叔叔的提问，他也是问，他说肾不好，慢性的这个肾病， 患慢性肾病的人 对对对 为什么大分子的尿蛋白能漏出来，而小分子的这个血肌酐却血肌间啊血肌酐却漏不出来呢？ 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肯定他自己肯定是慢性肾病的患者了，要不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挺专业。 对，不是这不光挺专业，而且他有一定的指向性。那么肯定我们跟他解释的时候也说了，你有尿蛋白阳性。蛋白是为什么会漏出来，是因为这个肾小球这层滤过的屏障，我们说有一层滤过膜，那么膜上出现了洞，就跟我们冬天比如晾衣服就是洗毛衣洗完之后你要把它晾起来， 窟窿眼太大了， 窟窿眼大了之后东西就漏出去了， 对 啊，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你说这么大窟窿眼，那肌酐怎么就 漏不出去呢？ 漏不出去呢，肾功能还不好呢啊。这个不光是说肾小球这个问题，还有肾小管的问题。刚才咱讲了那个肾小球的功能只占一部分，肾小管的功能更重要一些， 所以他这应该怎么办？ 这个他应该如果给看他是什么病，他如果是确实是有原发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有肾小球肾炎的话，应该治疗这个肾小球肾炎的问题。要不他蛋白老这么漏的话，将来肾功能会出问题的， 会出问题的。 对对对对， 还是抓紧时间，王叔叔，咱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我们挂肾内科的号。 对，这个屏障必须要修复， 一定要把这个屏障大窟窿眼给他 修 复一下，不能让这个 该出去的出去，不该出去不出去， 要给他搂得住， 是这样的。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回应，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庄镇主任来给大家逐一回应一下的。也要感谢庄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 啊，提醒听众朋友，为您预告，明天下午4:30，太和国医院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主任黄丽和您说说心脑血管如何平稳过冬的话题，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健康加油站，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30再见喽。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至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来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